朝鲜青年先锋23号在锦绣山太阳宫广场举行动员大会，表示决心一致动员起来，奋起投入斗争，来贯彻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青年土木干部、劳动青年和青年学生参加。全体参加者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表示了最崇高的敬意。会上，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全永南宣读了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告全体人民军官兵、青年和人民号召书，熊熊燃起创造万里马速度烈火，为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发起总攻击。接着一些人做发言表示决心，他们强调将在当前的庄严总进军中大大显示先军青年先锋的气概和勇猛，打开青年强国的大全盛期，来充满自豪迎接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决议书。